answer 嚟噶嘛。 嗯， 你冇理由揀咗最後尾嗰個問題先答噶嘛。 咪同埋以特首嘅 work agenda 嚟講，係咪應該要首先處理政制嘅問題，先至再諗自己連任咧？ 冇錯，咁點解你會答呢個問題先咧？ 咪即係確保我要連到任，以後嘅以後再算咯。 係、哎，咁問嗱，其實一點仲未講完嘅，就係、是、其實咧，你將呢樣嘢咧，即係你將香港嘅即係呢個政制改革問題咧，就將佢簡單化為呢個港獨問題啦。即係簡單嚟講，就係二元對立。 嗯， 即係二元對立撕裂社會，然之後扣 Q 你帽子。哇，原來。点解政改方案过唔到？原来真系有啲人咧系誓死要港独， 甚至乎啊，你对住嗰啲英美势力，我哋要倚仗嘅英美势力、啊，一听到你咁啊，我即刻唔撑你啦。 嗯， 系咪？几大镬嘅一件事啊！ 嗯， 你谂下克里米亚嗰个经验，阿爷点解唔敢撑呢个俄罗斯啊？ 吓、 啊，即系乜都唔敢噏一声啊！ 但你 因为我自己会发生啊嘛。喂，同樣道理，你諗下當陣時個歐盟嘅時候， 嗯， 係咪有啲地方都唔敢撐啦、啊？ 嗯， 英國唔敢撐，西班牙唔敢撐啦、啊，唔通又講翻民族住民自決啊？民族自決啊？屌我自己都嗨嘢，你搞我搞我嘅時候，同樣道理，英美勢力， 嗯， 如果唔撐你嘅話，你讀條撚咩、嗯？因為其中一個指標，你能唔能夠獨立啊，係在於 international recognition 啊嘛。你要去评估同埋衡量国际会唔会支持你嘛？如果台湾神捻早独立咗啦， 即系你系以一个最叫做务实嘅一个角度去考虑。 你加唔加入到联合国啊？阿哥，你真系要独立，你要加入联合国噶嘛？成为一个独立嘅个体噶嘛？有一票噶嘛？联合国大会里边， 嗯， 英美点会撑你啊？ 嗯。即系虽然喺呢个问题又转咗咁耐但系最终阿连月增咧， 所以第六了啊。如果佢扣到呢个帽子，你系成功自己食捻埋佢嘅话。英美都怕撚咗你啦，仆街！ 咁你即係 我為咗你同阿爺對抗啊！ 嗯， 我承認你呢個論述啊！ 嗯， 阿仆街呢鑊嘢真係。 而最後你 民主都唔肯撐你啦。 而最後你攞呢個港獨呢個帽子咧，你捆綁曬所有即係嗱黃絲帶，即係叫做係一網打盡之後咧，咁你仲有一班學生係等住被拉嘅。其實你對成個社會嚟講係一個好嚴重嘅寒蟬效應嚟嘅。 同埋你香港 出嚟嘅啦，其實係 話是話，我呢一代人都好少少，都相信小國寡民，相信自決。喂，你睇下我阿爸阿媽嘅年代嗰啲人。 都仲有大中華思 想，唔係你阿 大中華交嚟噶嘛，大佬。 咁已經唔去到你阿爸阿媽嗰代，應該講緊係去到九十後嘅嗰一班大陸新移民嗰一班就受民族主義教育，然後就真真正正大中華交嗰下先恐怖啊！ 你即係絕大部分嘅社會嘅人係同你企喺對立面啊嘛、嗯，因為你有細心睇啦，學院有一條問題，我真係有細心睇。佢話如果北京批准嘅話，你可以有公投，你會唔會決定香港獨立？竟然是四成对四成，我觉得奇卵怪，我都老实讲，你问我，我得一个 concern 嘅啫。 嗯， 如果俾我自决，梗系最好啦。 嗯， 第二就系如果北京唔捻反台嘅话，唔捻发捻都癫嘅话，我梗系投赞成啦，系嘛，仆街。 个问题系点解？ 即系话你港学院啊，港大学生会真系问嘅同学都系四成对四成啊。 嗯， 我睇翻佢个调查嚟做呢个结论噶。嗱，我唔知道你两个会点氹啦，我起码我会投赞成咯。 嗯。 即係如果能夠 rewrite history 嘅，北京唔會反台嘅，佢由得我自決嘅，屌我梗係自決啦嘛！你黐撚咗線，我梗係要求香港獨立啦。佢、嗯、連咁樣嘅 set 咗個 condition， 佢都係四成對四成。 嗯， 所以你其實呢個問題咧，如果北京反對嘅話，你屌咪九成人都反對啦，仆街！即係我調翻轉頭去推論啊。 嗯，香港人係欺善怕惡噶嘛。 最大嘅問題唔單止係欺善怕惡，而係你成個你與成個主流社會為敵。梁振英係推你成個雨傘運動，你嘅 supporters， 你嘅泛民嘅支持者，唔、 嗯、 單止而家係阻人即係馬路嘅問題，唔單止造成社會嘅滋擾，破壞法治，破壞秩序，而家仲係獨立，咁、 嗯、 你咪完全被主流社會變 化，所以我覺得就是、 所以呢個計謀係非常之， 我覺得 係有部署、有計劃，同埋特登提出嚟。 泛民嚟講，尤其係即係公民黨啦，即係要小心咯。即係你見到啊，即係嚇、啊，即係阿朱啊呢、啊這個即係 Tanya 啦，當然係啦。咁啊，仲有啊邊個咧？啊呢、這個主席叫咩名字？我唔記得咗佢哋都即係 余若薇， 唔係余 陳家洛啊， 陳家洛啊， 陳家洛唔係主席啦， 唔、啊、係、啊、陳家洛係黨魁。

你一定死梗，我俾你听。 我但刘乃强几廿岁人都仲信呢样嘢啫。 喂，后期唔信啦，不过为咗你之所在啫，大佬。 其实嗱，讲呢个姊妹计划咧，即系其实我都即系介绍大家睇一篇文啦，就系喺读媒咧就有一篇文就叫呢、這个叫立方写嘅。就係話，即係不同血緣就如何姊妹咁啊？談呢個施政報告風聲之姊妹學校計劃，其實咧呢篇文咧係寫於即係呢個施政報告發表之前嗰日寫嘅，所以已經係有曬呢、這個即係咩嗱？佢入邊佢列咗啲用家感言嘅嗱，咩用家感言咧？即係其實即係交流過啲人會點樣講啦？即係話嗱，其實你可能會講就係話多一個機會去擴展世界比較差異都係好啊。但係根據佢嘅經驗咧，就係話有四點。嗱，某啲嗱第一點就係某啲學校園咧就好大，有啲學重點嘅學校設施咧就好先進，就令到佢哋眼界大開。因為佢哋自己本身過往黑板印象就覺得大陸係好落後嘛。 係啊， 好啦， 以為豆腐渣工程嗰啲學校啊。 唔係，但係其實好多嘢都係樣板。你正如你頭先講啦，即係其實係即係嗱，咪俾你睇到啲嘢咯。 即係去北韓旅行咁撚樣。 係啦，第二點就係話，至於設備較為簡陋破舊嘅咧，嗰啲學生咧都會覺得自己好幸福啊，好努力學習啊。 我哋俾你睇噶嘛，一場 show 嚟噶嘛。 唔係啊，我哋唔係即係你講佢講嗰啲咧，係嗰啲農村學校，即係嗰啲山區學校。其實我哋以前咧國事學會咧，即係其實唔係 City 就係 City 國事會，即係而家呢個邊個啊即係唔係第一屆嗰、那個叫 潘希啊嘛？ 潘希啊，潘希大律師啊，佢唔知搞啲咩山西呢個咩資助學校計劃啊？佢點解要搞呢個山西 希望小學啊？ 因為佢又見到咧。即係佢又去過一次啊嘛，我見到哇呢僆仔好犀利，哇個個都好肯讀書，哇你俾香港啲又吃又剩啊，然之後嗰五嚿水啊可以攞嚟即係搭巴士嘅， 俾人困鳩咗咯，俾人困鳩咗咯。 喂唔係、啊，即係琴日決戰中環阿蕭少滔咪咁講咯。 喂，我講我的經驗嚟， 好好好， 我呢一生人第一次攞個回鄉證， 係 嚇。 就係點解呢，我嗰陣時候都唔知需要回鄉證嘅，就係、是、中三嘅時候，翻廣州踢球。你知喇沙仔咧，就係踢波噶嘛，運動嘅啫嘛。佢咪咁樣溝你咯，同廣州個學校踢波。哇！嗰陣時候覺得原來廣州真係確實係食在廣州喎，嗰啲點心好撚好食。 旅遊 人哋有安排俾你噶嘛，仆街。 係啊， 係咪踢波又好撚斯文嘅喎， 食好住好㗎、啊， 飛鏟都唔俾嗰啲嚟。 中三嘅 時候、啊， 第一個回鄉證，第一個印吸落去， 係、啊、 即係自己唔係跟住阿爸阿媽，我唔知你唔知跟住阿爸阿媽啦，唔記得咗啦，係咪、 嗯？ 就係、是、翻廣州。 哦， 使乜啫？運動交流都夠啦。 係啊， 嗯， 佢要滲透你嘅話。系咪？ 俾呢个好印象啊！ 唯一佢出咗事就踢紧波嘅时候讲粗口俾我啲即系收视听得明噶嘛？屌，虽然啲鬼佬、啊，大佬 有血有肉，识讲粗口嘅广州仔， 喂，有共同语言、啊， 真犀利、啊，真系 咁咪沟咗你咯？ 吓、啊，沟咗你噶， 系咪、啊？虽然嗰啲环境麻麻地，即系你知道嗰阵时候已经系80年代啱啱改革开放嘅时候 吓、啊， 但系咧你见到嗰啲人。人哋好有 discipline 噶嘛， 系系感染到你嘅。 如果你咪夜晚黑我哋走去学饮酒、学食烟，第二朝就走去踢波，你又输捻梗俾人啦。 唔系，然之后你会有个印象就系觉得，哇，屌自己太捻气啊！即系人哋咁即系咁珍惜机会咧，发奋向上咧，自己真系好幸福啊咁样样。 跟住咧，你就真系人心回归啦。因为点解？哇，嗰啲因为人啊，梗系咁。 系喎，即系要学。 中意黐啲叻嘅人噶嘛？ 系啊， 嗯， 发奋图强呢啲系价值嚟噶嘛？即使几困难嘅环境里边咧、啊，我哋都会系咁嘅咁样 啊。 哇！你就好 appreciate 佢，仆街啦！ 哦， 屌你乜？原来嗰啲样板嚟嘅， 吓唔系就算唔系，就算唔系样板都好，其实嗰啲人系饥饿所产，即系其实系因为即系佢成长过程系太过饥饿，所令到佢自己咁发奋出嚟嘅啦。 我嗰阵时候都有咁嘅感觉啊！屌我哋班少爷仔嚟噶嘛，少爷兵嚟噶嘛， 你唔珍惜 喺香港，你先系踢得最叻啫个足球。 系啊， 屌你一去到，屌俾人比入去， 吓 系嘛？ 喂，嗰刻你有冇呢个上市普通话嘅冲动啊？ 屌都话广州讲广东话咯， 唔知个地方 系咪？ 啊，唔系咁啊，佢仲有一点咧，就话即系安排啲学生义教啦，然之后咧就令到佢哋反省自己所学，而且明白咧，原来做老师又好辛苦，翻到嚟咧就努力学习咁样样。咁啊，佢就话呢啲咁嘅所谓即系学习目标根本就好含糊嘅，而且学习经历咧根本上就系单一而空洞。 所以今次咧、啊，你可以简单地咧再一个归结咧，就系成个梁振英嘅施政报告咧，嗰个政治化嗰个意味咧，唔单止系在于学员。你再細心睇多兩樣嘢咧，第一頭先你講個姊妹學校嘅問題， 嗯 嗯，

就摆喺度，叫做即系等住佢自己金窝咁样嘅啫。 唔系，佢攞嚟炒啊，大哥。 攞嚟炒啦， 因为你有香港人嘅身份嘅时候咧，你唔需要俾买家印花税啊嘛。 啱，系。 因为最近你开咗呢条桥出嚟啊嘛， 系喎系喎，绝对系喎，呢个系喎。 即系除咗有呢个 special stamp duty 之外，仲有一个 buy stamp duty 啊嘛。就系如果你系香港人嘅话，你就唔需要再俾多少少一倍印花税啊嘛。 系啊。 公司都唔得啦，系咪 啊？ 呢个系其中一个方法嚟嘅，就系佢攞咗香港嘅 residency 嘅。 一嚟啦， 其实你又好傻嘅， 一嚟啦。 第一，阿爷其实都系要阻截咧呢一班友借呢一个嗰咁嘅漏洞， 洗黑钱啊！ 我哋洗黑钱， 系啊， 同埋你都唔知啊，张五常都拎去深圳啦， 系啊。 因为美国 通缉佢啊，话佢卖古董啊嘛。 如果你留喺香港嘅话，你可以俾美国通缉啊嘛。 系啊， 同样嘅道理。所以如果而家你取消投资移民呢个计划，老实讲，你问我赞成。 嗯， 系嘛？你唔好俾个包仔喺度上下其手。 嗯， 系嘛？喺度炒卖我哋嗰啲即系股票，攞完 residence 之后炒卖我房地产，虽然而家唔计。 嗯， 系嘛？但系你问我。大把移民公司，但有其他橋嘅，台灣咧，澳門咧，係咪嗰啲仲正、啊？ 咁你唔好淨係搞香港咯。但係其實嗰啲人就未必幫襯你。 香港老實講，而家都一國一制啦，仆街喺度，你估可以走得甩咩？ 唔係，但係問題佢哋冇地方走嘅時候，對佢嚟講，即係俾嗰啲 buy stamp duty， 佢哋都冇所謂嘅。即係最緊要喺香港有資產喺度俾佢炒啊嘛，同埋香港嘅樓對佢嚟講係最好嘅保障。 唔係，你而家有滬港通咯，你要炒股票咪滬港通咯， 係咯， 係咪？ 嗯， 唔係，不過其實咧，即係其實嗱。佢截咗呢、這個，即係停咗呢個叫投資移民啦。其實嗰個叫做係，即係原來幾多行業都受影響喎。 我覺得係爺個 order 嚟嘅， 係嘛？ 係一睇就知 道。阿爺個 order 嚟嘅， 呢個尤其是習近平咧， 唔係政策問題個角度考慮， 嗯， 唔係反王嘅角度考慮， 嗯、 部分啦。即係客觀效果就係話，其實我都唔係好想太多即係內地人嚟嘅、 嗯。 但係真正要做嘅話，如果我係佢，喺、 嗯、 中港矛盾咁激烈嘅時候，第一、那個專業移民應該要收緊。因为点解咧？你抢紧个中产阶级嘅工。 喂、嗯，但系问题佢开放专业中产移民，但系就喺度阻截投资移民，呢、這个唔合理噶嘛？ 系啊，同埋 冇错，因为点解嗰个竞争系仲激烈？ 系啊，同埋 你谂得清楚，嗰、班捻样系投资移民俾得千万嗰啲全捻部都系暴发户嚟嘅，大部分 系 啊， 即系嗰啲能力其实唔系好捻高嘅啫。 嗰啲唔系专才嚟，其实。 我就驚啦，我哋嗰啲人點解驚咧？點解嗰次好多人拍手掌就話有一個內地嘅會計師讀完即係港大，跟住喺香港攞到個牌嗰啲，你車撚死咗個個喺度拍手掌，唔撚係人嚟嗰啲。喂，嗰啲人其實最撚勁，我話俾你聽。 係啊， 即係佢真係同你搶飯碗啊！因為點解佢有市場喺內地？例如佢嚟自上海嘅，咁我上海有 connection 啊。係啊， 喂，呢啲人我哋先驚啊，係咪？ 但 如果你唔放風嗰度，其實你係冇真正反王嘅。 嗯。 如果真係要做嘅话，如果我做即係 policy address 嘅话，第一我会限制自由行，令到个中港矛盾係减低，令到香港嘅地铁大家唔撚使咁逼，係咪去到嘅时候唔使过到 係自由行先至最大问题，因为嗰个流动人口係搞到即係 第二 係咩嘛， 打击水货， 嗯， 点样做法，我哋驻扎啲人喺度支持你哋喺度吹嘅啫，係咪、嗯、第三你一定係要做嘅就係投资移民同专业嗰个呢你係收紧。同埋个限额咧，个 quota 咧，或者要求咧，个 requirement 要提高 ，quota 减低，令到嗰个摩擦系唔会咁严重。你唔系净系 address 呢一个嘅投资移民嘅问题咯。 系咯，所以先咁讲。你话梁振英 呢个系 order， 嗯， 阿爷俾你个 order 就系你唔好借呢个机会，我走晒啲钱走。 嗯， 但如果你真系为香港， 我点 check 啊？你咁捻多喺度。 但你真係為香港政府收入嘅話，你就唔會咁諗㗎。 唔係，其實講真啦，即係你就係講嗰個，即係你就係講呢個習近平嘅 mindset 咧，好明顯㗎啦。佢唔淨止香港啦，佢甚至乎同好多國家其實都簽訂咗協議啦，就係話其實追截嗰啲叫做係一啲捐款外逃嘅，即係資金啊嘛，甚至係同即係當地國家去分赃啊嘛，係嘛？即係已經係去到即係無所不用其極啦。其實係即係打擊呢個叫做係即係資金外逃咧，已經係一個即係其實係。是如火如荼的一个政策啦，已经是。 用我哋即是花生台